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4集，精神一。铁衣几个没有想到，沈庙竟然会在这个关头想出这么一招。那凤头庄虽然离龙叶不远，到底一来一去快马加鞭也得两天，路上再出些什么变故。最重要的是，那位传说中的高人除了听高府姐弟俩的一面之词，谁也没有见过，都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沈庙去找一个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人，这也太过不理智，太过天真了。可沈庙却像是铁了心似的，吩咐堂叔这几日要做什么，就带着罗檀出了门。临走之前又吩咐了他和罗檀出门的事情不可外传。乔装打扮之后，就带着八角茴香和莫晴从阳以及罗檀上了路。因着戴了斗笠，也穿了寻常人穿的衣裳，倒是没有人认出来。瑞亲王府一向善于做这些乔装打扮的事情。铁衣虽然有些担心，但沈庙严厉起来的时候，连沈秋都不敢轻易阻拦，更别说这些个下人了。看着沈庙离开的背影，堂叔问道： 这夫人能找着人吗？ 铁衣摇了摇头： 有心事总比没心理好，至少是个重义之人。 又转头吩咐其他人： 夫人出府的事情都给我好好瞒着，要是走漏了风声，后果自负。 马车上，罗檀看着沈庙说道： 小表妹，你要不睡一会儿好了，这几日你都未曾休息好，路途这都不停歇的赶，你还是先歇一歇吧。 沈庙心头有些乱，这会儿马车颠簸，虽然也无心休息，可是罗檀说的也很有道理，若是一直不休息好，耽误后面的事情反倒是不妙，便也昏昏沉沉地闭着眼睛打起盹儿来。倒也不知为何，这一觉睡得分外漫长。沈庙本是午后出发，一觉醒来是被人摇醒的，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却见罗檀瞧着他，说道： 小表妹，醒一醒，到了。 沈庙随着罗檀下车，这时候已经是第二日午后快要傍晚的时候了。马车停在一处荒地之中，里头生长着的树枝也不知是不是无人管，枝杈纵横，几乎将天空都遮蔽了。六月的天气，即便是傍晚，总还是有日光的，这里却显得阴森森黑压压，连一丝热气都没有，看着叫人心中怪害怕的。莫晴和从阳也皱了皱眉，从阳开口道： 这是什么鬼地方，连个人都没有。 听闻以前这里是一处绣庄，绣庄里最善于绣一种凤尾图，只是后来绣庄渐渐没落，这庄子也被人废弃了。 八角是个包打听，立刻解释道。罗檀上看下看，左看右看，将手里那方绣着地图的帕子打开，说道： 可这地图上绣着的应当有一条小路，这里可没什么路啊。 众人凑过来一看，果然那地图倒也清晰明白，只见凤头庄面前就是一处小路，从小路往里走就是田地和屋舍。可这里别说是屋舍和田地了，连小路的影子都没有看到。 怎么连一个人都没有，倒像是许久无人来似的，会不会是草长了起来，将路也掩盖住了，所以咱们看不到？ 莫晴和从阳看了看周围，摇头道： 不至于。 八角和茴香也瞧了瞧，茴香说道： 这林子太大，等会儿太阳落山以后再在林子里走容易迷路，也许会有别的野兽出没呢。咱们对这儿的路也不甚熟路，夫人您看。 他们做下人的最重要的当然是保护沈庙的安全， 别是那改命的高人没有找到，沈庙反倒陷入了危险。他们墨玉军的人善于对付敌人，可在这陌生漆黑的林子中大半夜的行走倒并不擅长。其实回乡他们对罗坦所说的那个高人之谈并不怎么在意，在他们看来，罗坦那是突发奇想，天真的过了头。可是沈庙也跟着罗坦天真，众人的心里就有些微妙起来。只有莫晴却是毫不质疑地奉行着沈庙的命令。回乡他们不了解沈庙，莫晴可是从最初就跟着沈庙过来的。当初在明旗的时候，沈庙所处的环境更是岌岌可危，可他愣是在那样艰难的境地里走出了一条路来。沈庙做出的每个决定在事后都起到了特别的作用，莫晴在这一点上从不怀疑。沈庙看了看地图，问罗坦道：奔月所说的那对姐弟进了凤头庄之后就一直往南走是吗？ 是的，可是他也说过那地图上的南边有条小路，小路恰好就是向南的方向的，可是这里没有小路。 嗯，走吧。众人一愣，从阳问道： 夫人，咱们去哪儿啊？ 沈庙示意罗坦将指南针拿出来，说道：往南走。 可这儿没有什么小路啊。 回乡惊讶极了。 若是一条错的路，岂不是一开头就错了？ 沈庙看了回乡一眼，说道：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又分辨不出哪一条是对的，哪一条是错的，那就都尝试一遍。这里总归只有这些方向，既然那对姐弟所说一直向南，总归方向是一样的。不管小路在哪里，大不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找上一遍，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尝试也是一种办法。沈庙率先拿着指南针往前走去。众人呆了片刻，罗坦道： 小表妹，你也等等我。 八角笑眯眯地说道： 咱们也赶快跟上吧。 几人跟了上去。太阳很快就落山了，这树林里本就因着枝叶生得茂密而昏暗，太阳落山之后几乎更是一片漆黑。幸好从阳随身带着足够的火折子，点燃后在里头前进。只是这里一路都是同样的树枝，到最后已然分辨不出前后有什么不一样的景致了，几乎全都是一样的树枝，而且因为太冷，冷得几乎都不像是六月了。莫晴和从阳还有些好，女孩子却是有些发寒。沈庙几个都是带了外伤的，此刻也忍不住将外伤捂得更紧了些。隐隐约约林中竟然传出几声野兽的嚎叫，莫晴和从阳同时停下脚步，手慢慢地搭在腰间的佩剑之上。回香压低声音小声道： 是狼的声音，这里竟然有狼。 狼怕火光，每个人手上拿两个火折子都点燃。狼是一种很狡猾的畜生，要是有狼群在林子里瞧见这么多火光，也会以为我们有许多人而不敢近前。回香一愣，八角圆圆的脸上显出一点惊异的神情。 夫人，您连对付狼群的办法也知道呀？ 墨雨军的人或者是江湖中人知道这些法则并不奇怪，然而沈庙却是官家的千金小姐，知道这些就显得太不同寻常了。便是沈家是武将，这方法也似乎太纯熟了一些，反倒像是哪个猎户人家的老手一般。沈庙一笑：曾听人提起过而已。当初婉玉要嫁给匈奴人的时候，听闻匈奴那头时常有狼群，沈庙心里担忧着，寻了许多驱赶狼群的办法交给婉玉，本想着日后能让婉玉一用，只是可惜了。眸中痛色一闪而过，沈庙再抬起眼时亦是十足平静。他道： 继续往前吧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